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。 美丽中国，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 三伏苦暑天儿，三次晒毛眼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拉板儿，手里把小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儿。桐梓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。左边开着花夹子儿，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87.6，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。0160-6868-5858 6868-5858。 朋友们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今天本市继续受暖高压脊的控制，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，光照强烈，气温较高，仍处于高温蓝色预警当中，体感比较闷热。午后到夜间，本市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，请注意防范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转多云，午后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，北转东风2-3级，最高气温36度，最小相对湿度30%。今天夜间多云间阴有雷阵雨，东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24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来了您嘞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小矬子徐芳二次赶奔黄羊关，这回他可注意了。为什么呢？找皇上啊。事关重大呀，今天找不着，明天是最后一天了，那怎么向元帅交代？不用等人家说话，干脆就得抹脖子自杀，没脸活着了。所以徐芳心情紧张，周身上下紧沉利落，飘身形跳到院里头。他一听啊，这院刚乱完，有人那还喊呢，前院有没有？没有。后院都找了吗？找了没有？ 哦， 小矬子明白，大概方才我把顾氏给救走了，他们发现了，这正找人呢，这是。干脆我先等会儿吧。想到这，他趴在一块石碑的后头，屏息凝神在这等着。哎，也不知道是谁在徐芳的身边背后冲他这个小枣核脑袋拍了一巴掌，啪，把徐芳打得一蹦，回头一看，一条黑影在他面前一晃，没了。可把徐芳吓坏了，心说这谁呀？这是庙里的人？不对，庙里的人要发现我就得下毒手，能跟我闹着玩吗？自己的人也不对呀，长帽、丁世英、朱母英、花帽，那都是马上的将官，在部下没有这么快的身子，这谁？徐芳一拨了脑袋，一合计闹鬼了，该我死了快。不对，世界上哪有这种道理，我得追一追。他起身奔这黑影就追下去了，但是已经晚了，这条黑影是踪迹不见，究竟是谁徐芳也不清楚。要一想，管他呢，爱谁谁， 我也得把皇上的下落探听出来。转身行的二次回来，就见大殿之中又吵吵又喊，徐芳趴到后窗户这儿，点破窗棂往屋看着，一瞅这屋里头明灯蜡烛啊，照如薄照，正中央坐着个高大的老道，和这家伙长得可太凶了，要站起来的个儿没有一丈也差不多少，长得是肩宽背厚，膀大腰圆，一瞅这脸从脑门到下巴能有一尺半长，比那驴脸还长着一扎，三角的眉毛，一对蛤蟆眼往外鼓鼓着，大狮子鼻子，翻鼻子头，鲶鱼嘴，厚嘴唇，这嘴角往下耷拉着，面如瓦灰，磕下一部黄焦焦的胡须，两个大山峰的耳朵，头上戴着九梁道巾，身穿八卦仙衣，腰系水火丝绦，背后背着一对双剑，眼露凶光，面带杀气。在他面前呢，站着俩人，这俩人垂着手，低着头，正在这挨训。徐芳借灯光一看，这俩人长得，哎呀，更难看了，好像亲哥俩一对双棒。那个比自己高不了多少，一对矬耙子，长得都是五短的身材，背后也背着刀，看那脸上不是刀伤就是枪伤，嘎里嘎啦，跟个活鬼似的。年岁不太大，都不超过三十。就听这老道训他们俩，混账东西，怎么瞪眼就把人给看丢了？师父，这不怪我们呢，他在我们刚到后屋就发现那些女人叫被子蒙着在地下趴着，还有仨吓得背过气去了，抓的那女的也不知道就谁背走了，我们也没闲着，紧找慢找也没找着。要这么说，八九不离十，大概是民营的人，谁知道呢？不是为朱元璋来的。嘿，徐芳一听有门，摘耳朵更注意听着，怎么办？你们看看那朱元璋丢没丢？ 是。 两个人去不多时回来了， 师父，这还真不错，他在屋里锁着没丢。 去，把他给我带来， 多加谨慎。哎哎哎！ 徐芳一听，这心就跳上了，真是皇上落在这儿了。有心回去给长茂送信，又想不能，没看出个水落石出了。在我走这阶段出了变化呢，徐芳还不敢走，并起凝神，小眼睛瞪溜圆看着，就听外头脚步声音，把一个人架进来了，脑袋上头套着黑布套，等把黑布套解下，拿过椅子来让他坐这儿，左右有两个人架着，借灯光一看，正是洪武万岁朱元璋。但是这朱元璋啊，好像喝醉了没睡醒似的，眼睛闭着，鼻子还打着呼声，徐芳明白，大概他中了蒙汗药了。就见那俩矬胖子在腰里头把解药取出来，有个小瓶打开，一种药面喷到朱元璋的鼻子眼里头，时间不大，朱元璋这才明白过来，打了个喷嚏， 清醒了，睁开眼睛往左右看看，啊，这是什么地方？朱元璋瞧这个脑仁疼啊，这脑子里头好像刀弯的一样，心口还有点恶心。就在这时候，就见老道把桌子一拍，我说灵婆，万岁，受惊了，可认识贫道。朱元璋就一愣，心说话这怎么回事，尽量的回忆，这才回忆起来，他就记得长茂、花茂、丁世英、朱母英、徐芳还有二十几名亲兵去追赶一个什么野兽，自己一高兴在后的也追，但是马没有他们快，追着追着就找不着了。朱元璋一合计，我还回到原来的地方去等着得了，他又回到双阳路口正等着呢，从对面来帮人，他认为是长茂他们来了，赶紧提马向前，这就打招呼。结果走近了一看，不是长茂他们，为首的有一对矬胖子，长得跟活鬼相似，每人手中拎着把刀，后头还有些小子用黑绸子蒙着脸，一看就是匪类。朱元璋有满身的武艺，也不见得就那么害怕。就见这一对小子上一眼下一眼看看朱元璋，穿着打扮与众不同，冷不丁认出来了，哎呀，这是皇帝陛下呀，哈哈，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，皇帝陛下，我们这给您施礼了。朱元璋就问说，你们二位是谁？这俩人还真是胆大，报了名了。上垂手这个说，我外号人称花面虎，我叫周顺。下垂手这小子就说，我叫青面虎周能，我们是亲哥俩，实不相瞒，奉我老师所差出来踩个溜子做点买卖，哎呀，没想碰上这么大买卖。我说陛下，走吧，跟我们溜达一趟，让我们那儿住两天，走吧。朱元璋一听这要绑架，一伸手咯噔，把五钩神飞亮银枪摘下来。那朱元璋也不白给，在马上啪啪啪还练趟枪，把眼一瞪。你们说的什么话？朕岂能跟你们走？要明白实物的，赶紧闪开！咱们井水不犯河水。容等我的亲兵回来，你们要再不走，要抓住问罪。哎呀，我到底是当皇上的，一张嘴就是官词儿。我说你拿谁呀？你问什么罪？爷爷就不怕犯法。怕犯法就不吃这碗饭，怕就不干这个。你把你那话收起来，弟兄们抓他！众人往上一闯，朱元璋觉着不含糊，不行哦，一个多年不打仗，养尊处优，立领头也没了，二一则也上了年纪，这帮贼还真有两下子。三下五除二把朱元璋抓住脚脖子在马上拽下来了。朱元璋打算喊，他们怕出事儿，拿出泥药来就给朱元璋喷脸上了。感情这蒙汗药分多种多样，有的可以下到韭菜里头，有的直接可以喷，是粉面型的。朱元璋就觉得脑袋嗡的一声，以后的事儿不清楚了。这朱能和朱顺绑架了朱元璋之后，不敢走阳关大道，他们在山洞里头眯了一天一夜。 全找那不好的道，赶奔黄羊关。这俩小子是这么打算的，见着我老师，我老师一定是高兴，你说这买卖做的比哪个买卖都大。可怎么办呢？要不叫朱元璋给出个字据，要多少钱呢？叫明营来赎人，他们要不来赎人的话，就把朱元璋给杀了，这样我们能发笔横财呀，远走高飞，我们就发家致富了。要不就把他送到元营，前去勤工受赏，元营一高兴，还许加封我们师徒三个人高官得坐，骏马得骑。哎，总而言之，怎么说怎么有理。就这样把朱元璋架进庙里来了。长得最凶恶这个老道是个什么人？这家姓石，名叫石壁辉，外号人称黄羊道长。想当年这个石壁辉还在陈友谅手下当过副将，也保过大姚王刘福通。就因为这个小子没事吃酒捅毛蛋，老犯军纪，不是打人就是骂人，走到哪块也没人得意他。后来十八路反王干脆就下了通牒了，谁也不准收留他，弄得这小子这碗饭砸了。石壁辉一看，你们不是不要我吗？我还独立为王了呢。这小子流落江湖，变成土匪。有一年他得了病，正好走到郭魁山黄羊关。原来这庙里有个老老道，也叫黄羊道人。这老老道挺善良，就把石壁辉救到庙里，用山草药调治，后来把他养好了。但是石壁辉这小子真是一条毒蛇呀，好了以后他一溜达，一看这黄羊观地点太理想了，五层大殿，这要做个贼窑，我就有了安身之地了。他要看着这个恩公黄羊老道害眼，在一天的晚上，他把黄羊老道找来了，说你把我救了，我感恩不尽，我打算用用你这地方。你说要留着你吧，这玩意儿你准保不乐意，那么大岁数你活什么劲儿呢？啊，你早早升天得了。啊，噗一刀把这老道给杀了。从这以后，石壁辉摇身一变也当了出家的道人，冒名顶替也叫黄羊道长，把这块就霸占了。原来有几个小老道架不住他的威胁和利诱，也就顺从他了。你想想那个年头，兵荒马乱，刀枪四起，狼烟滚滚，今天这股义军来了，明天那股军队来了，谁有功夫调查这案子？民不举，官不究，那老道家又没人，也没人敢到官府去告发，就是告了也没人管，所以他是逍遥于法外，就把黄羊观这佛门禁地变成一个贼窝子。日久天长，他又收俩徒弟，就这对矬胖子，一个花面虎，一个青面虎。这师徒三人是狼狈为奸，干了不少的坏事，抢男霸女，什么坏事干什么。叫朱能和朱顺下去踩盘子做买卖，把朱元璋给绑下来。这朱能朱顺喜出望外，走到郭魁山的山下，迎面来辆车，一看里头有个美貌的女人，干脆来个顺手牵羊，把这买卖给做了。把故事想到庙里头，打算弄一个压寨的夫人，没想到这件事被徐芳等人发现，这才跟踪而至。 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。咱们书不重叙，单说老道石壁灰用解药把朱元璋给解过来。当时他跟朱元璋讲，你现在刻破中指，撕坏龙袍，你呀、啊，给你们营里的徐达、刘伯温写封血书，我多了不要，就要1000万两银子，把银子给我送来，把人给放了，你回去还当你的皇上。这1000万两银子少那么1钱，我就把你耳朵给你拉起来，要不把你鼻子给你炫下来，再要送不来就掏心挖你的五脏。这绑票这玩意多狠、啊、把朱元璋气的心说话，1两银子我也不给呀、啊。恶道，你身披出家人的衣服，口念法号，做的竟是坏事，孤岂能答应你的要求？你等着，天兵一到，你们是一个也难逃。哎呀，我量法。朱元璋死在眼前，你还说大话呢？要不给银子也行，就把你送到元人那儿，我们秦宫受赏。徐芳一听啊，看这意思，皇上一半时死不了。为什么呢？他们在朱元璋的身上有所贪求，不达到目的，他不能杀他。徐芳一想，趁此机会我去送信，把长茂他们引来，就是一场大战，把皇上救回去。想到这，他起身刚要走，在他身后站着一个人。刚才咱们说了，那人曾经拍了徐芳一巴掌，打得喉疼的，还是那位。你说这人也损点，一伸手抓住徐芳的脖领子，像轮小孩一样，轮了个大圈，顺着窗户给扔屋里去了。徐芳这个骂，心说谁他妈这么缺德带冒烟的？他也没看见是谁，夸这窗户一开，徐芳摔到屋去，把群贼吓得一乱呢。无良佛佛佛佛佛佛佛佛佛，金春花，这怎么回事？这位怎么进来？咱们再说徐芳，小伙子有能耐，要没有啊，这样就摔死了。但是扔他那位心里也有数，准知他摔不着他。徐芳使了个就地十八滚，燕云十八翻，哐哐哐哐，紧跟着使了个鲤鱼打挺，砰，站到屋里头，当然是脸也变色了，心噔噔噔噔直跳，心里说话，等多等我找着这个人，我非跟你算账不可。但是眼前，咱得说眼前的事儿。徐芳一伸手，嘡嘡嘡，拽出那对冰铁鸳鸯棒，用棒一指着老道石壁灰和屋里的小贼，带来！杀不尽的毛贼草寇，胆大包天，天包胆，光天化日，乾坤朗朗，竟敢抢我们的皇帝陛下！真是死有余辜，万岁休要担惊，臣在此。朱元璋一看可来的亲人了，自然是高兴的，爱卿快些救孤，皇上你放心，这就救你。哦，这群贼才明白，闹了半天是明营来人了，但是来多少他心里他没数。老道气急败坏，一伸手，咔嚓，来，拽出三门宝剑，飞身赶奔徐芳。徐芳一合身跳到院去，点手唤老道：“来，这地方宽敞，这个地方得施展，你们都出来送死吧。” 周能这小子脚着不含糊，一晃掌中的倭刀是直奔徐芳。这俩人这个头都差不多，打起仗来武艺也是旗鼓相当。徐芳一想啊，现在时间宝贵啊，他虚晃一棒，嗨，在刀里把枣核镖瞪出来，一抖手才引出一场大祸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球我买了新电视， 我刚订了俄罗斯往返机票， 啤酒队服我都制备齐了， 我涨999元没听你的全包圆重创了价，实木家具、智能卫浴、云贵家电，一切就绪，踏实看球。 嚯，真大手笔， 全包圆产品系列全面升级，没你想的那么贵，比你想的还要好。400-606-8866， 哎，慢点，再说一遍， 400-606-8866，想见店内活动。 高温好几个晒的女警都热死了，烦躁啊， 送空调啦 啊！ 999一平米的全包园，不仅含实木家具、智能卫浴、名牌电器、环保建材，赶上高温预警的天气，定装修就白送空调， 定装修白送空调，拖了小半年了，趁预警我赶紧装了。 400-606-8866，赶紧吧， 400-606-8866，送空调喽， 想见店内活动。 光阴见证变迁，一砖一瓦也关情，记忆擦亮传奇，京华儿女多才俊。 您猜怎么着？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，胡同里的故事，故事里的胡同。 尝尝吧，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。 我看到了， 我看到了， 我飞起来了，好多